上军事分界线。南韩海警话，海警只是在北方界线以南海面搜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较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而香港仔隧道有电力工程，直到听朝的六点钟，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收费广场部分左边行车线会临时封闭，而旺角新田地街就有临时交通安排。为了配合拍摄的工作，直到今晚的11点，新田地街介乎灯打士街和豉油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和停车湾会临时封闭，新田地街六个电单车泊位都会临时取消。观塘的安达臣道都有工程，介乎安达臣道配水库至灵实恩光学校一段的安达臣道，还有宝林路东行近这个安达臣道交界处的左边线都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Hello， 大家好，我系家有外宠嘅 Lu 啊。今个中秋要人月两团圆，除咗食月饼之外，大家仲要食菱角啊！你知唔知啊？菱角系寓意住同心爱嘅人心灵相通啊！你想唔想知道屋企人谂乜？你自己嘅 honey 又谂乜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同学们可以回学校上堂了，不过大家记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同埋戴好口罩啊！喺学校进食之前，记得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20秒，咁样翻学就安心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准时啊！ 准时开工啊！ 冇错啦，逢星期日晏昼两点钟啊，新闻之后有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有曾志豪嘅。 系啊，咁啊，广大嘅听众，纵使我哋而家吓形式有啲唔同啦，但我哋嗰颗心，嗰颗中女嘅心，同埋宅男仍然都喺度同你长在嘅。 冇错，冇错，冇错，系因为系啦一啲嘅安排。 总之我哋而家照样同你喺度倾偈啦， 一齐一样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啊吓，大家唔需要多心嘅，一样咁用功嘅。 冇错，冇错， 唔系话真系懒咗嘅，冇嘅，完全冇。 系啦，九二七嘅今天系啦，中女宅。又跟大家见面， 是啊，没错，我就趁着呢在这段时间，当然为了做节目，为了自己个人的知识的增长，都四周围走去八卦一下，看看有些什么可以去学啊，去看看这样。哎呀，我上个礼拜很特别， 去了哪只？ 我就 卒之为自己咧，制作咗一支独一无二、属于中女鹏程嘅香水啊！ 香水啊， 系啊。 咁即系话你由嗰个成分啊、香味啊，都系你自己调教嘅。 我自己调噶。 你用咗边一种动物嘅体味作为个主要参考咧？即系譬如以前啲人系话咩啊？ 蛇香啊， 蛇香啊，嗰啲咁啊，咩果子狸嗰啲 friend 噶嘛？ 系啊，你而家试下搵只果子狸啊，系嘛？ 首先我想问你平时用香水噶？ 我用香水噶。 咁你嘅风格系咩啊？你嗰啲妖艳好浓啊！ 啊嗱，即系咁，风格真系有变嘅，即系随住你嘅年纪啦，你嘅包容性啦，你嘅见识啦，你阅历系真系有改，或者其实随住你味觉啦，你嘅嗅觉啦。 你今日有冇查 啊？我有啊，我有。 你今日有查？ 嗯， 我戴住口罩，等我试下先。 你一定闻唔到嘅，冇咗啦，仲香水呢个比较。 红花油，膊头对落。嗰、那個肩胛位度搽咗啲紅花油， 搽咗紅花油， 仲咗紅花油，係啦， 錯嘅， 唔係。 雖然其實好老實講啊，真係嘅。呢幾年咧，原來用藥油 多個次數係多啲係 嘛？多咗嘅，真係難怪。跟住自己諗下， 我記得 唔怪之啲人成日話 阿婆香水 係啦，唔係，即係老人家即係年紀大咗咧，係會搽啲藥油咧，即係自己有陣時啲膊頭攰啊，都搽少少。 有㗎，我 真係一陣嗰啲薄荷味。 我早嗰輪咧，我會成日貼嗰啲風濕高布咧，佢真係會有唔同嘅咩麝香啊、田七嗰啲味咧，可以話咩啊？人形藥材鋪啊！人形藥材鋪都行過，唔係彭程上次講過㗎。白蘭花，你上次有介紹過白蘭花香水，係咪？即係你而家應該係走嗰啲清淡路線。 其實我都偏向比較啲清淡啲嘅花香嘅。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我第一支嘅香水咧。是一支中性的香水嚟嘅， 中性 即系唔太甜，即系有 中藥性， 唔系啊，即系嗰啲男女都啱用嗰啲咧，系、哦、啊，咁就有偏向有少少木嘅古龙水味嘅、 啊， 其实我就 木噶 木味啊， 哦， 木味通常即系比较啲沉稳一啲嘅、哦，即系味道啦，唔会好似花香或者有时啲生果香味咪好甜嘅， 系 冇呢啲感觉， 系咪唔会系公厕嗰只味啊？ 咩公廁嗰只味啊？ 因為你知唔知有啲香水好大件事噶，佢係好似噴咗咧公廁裏邊嗰啲簡易嗰只味啦。 哦， 係啊，啲人一聞 爽身粉啊，定唔知嗰啲 唔係咯，爽身粉都好啲咯，係啦，公廁洗手液味，所以有一種就被稱為公廁香水嗰啲咧，好慘噶。 我就冇呢個癖好。 我最中意係邊種咧？ 係 嗰間鋪貼咧，好香嗰間啊！ 好香， 即係佢係賣本地牌子咧，但係啲衫好貴嘅。佢、 哦、 喺、 哦、 十幾年前咧喺度打響頭炮嘅時候咧，就係、是、靠嗰陣香水味啊嘛。你應該知邊間咧？ 我諗 Elino 嗰間，好香啊！嗰只味咧，我好中意。 所以咪就係話啦，其實香味咧，即係有好多嘅應用。 係啊，你可以辟臭啊，你用得好啊。 唔係，咁佢本來就係攞嚟辟臭噶嘛，啱啱先？如果唔係，你都唔揾到公廁嗰陣味啦。 唔係淨係辟臭噶嘛，吸引。 一嚟吸引啦，但佢本來嘅用法就因為辟臭，咁同埋嗰陣時佢由埃及開始嘅嘛，佢話 防腐 啊嘛，係咪？ 我聽過話係倫敦定係法國咧，話佢哋成地都係尿啊嘛。 係啊，嗰陣時香水嗰套電影咧，你記唔記得？ 咦，我哋好似越講咧就變咗係中女宅男清潔用品公司，唉，簡介歷史。 嗱，你諗下，所以咧啲包裝幾又幾犀利，本來佢係咧。就係喺污糟邋遢嘅地方，話拿破崙嗰陣時咧就即係覺得，哎呀嗰陣時係咁講嘅，話唔可以沖涼嘅，因為一沖涼咧就會惹咗啲瘟疫啊，所以咧佢哋咧嗰陣時發覺，我唔知咩世紀啦，唔好問我，唔記得咗。一年咧，即係沖唔知三次四次涼嘅啫，一次就出世，一次就結婚，一次就上天堂嘅時候。沖三次涼嘅啫。 誒，而家啲法國人有冇呢個傳統㗎？ 好嗱，你諗下，由嗰陣時開始攞嚟辟臭啊，而家咧就變咗包裝咁浪漫。 哦， 啊，香水我攞嚟吸引㗎。係 咯， 呢啲而且確係真嘅喎。我睇翻啲資料咧，佢哋講咧，女人買香水好重要嘅原因，為咗製造一種性感。誘惑的形象是吸引異性的 sell 到今時今日都是 我早已習慣你那迷人香水味 所以呢即你想想那個香水是賺多少錢、啊、即是在那個即 industry 你是會搽在耳背、啊、手腕還是頸的 出那些發熱出汗的地方 是吧是吧 我搽在耳背咯你呢 耳背我沒有搽香水的 頸、啊、 我現在唯一身上會香就是那些髮膠 係啊，真係你知唔知我會買唔同味道嘅發膠咧？有啲好似可樂味啦，有啲係有唔知檀香味咧，真係㗎。 即係你中意成身可樂味嘅。 係啊係啊，咁你整咗你點點整法咁？ 好得意嘅，其實好簡單嘅啫。佢記住三個英文字就得㗎。 係 F A D。 F A D。 係啦。 F 即係話 fragrance。 哦 ，fragrance。 係啦，有啲叫香。 料啊、 香料香水啦，系、哦、啦 ，fragrance、 啊。 A 就系 alcohol， 哦，加 酒精，系、 啊、 啦。 D 啊，跟住系 D 系咩咧 ？Distilled water， 哦，蒸馏水， 蒸馏水，呢、哦、三样嘢嘅啫。 OK， 好简单。 即系香料加酒精加水， 香料加酒系啊。 哦， 就系咁样做噶啦。 系。 咁佢就我嗰、那个俾我哋做嗰啲香水班咧，咁佢就。教我哋俾呢啲材料我哋，咁跟住然之後就自己慢慢溝咯。 嗰啲香料係咩形狀 㗎？一支支好似人哋啲 係液體嚟㗎， 液體嚟嘅係啊，佢係有啲叫做 dropper， 哦，即係嗰啲 玻璃樽 滴嗰啲試管嗰啲 試管係啦，好似我哋買啲精華素咁，玻璃樽嗰啲精華素咁樣有個試管，咁啊跟住你就滴嗰啲fragrance 嗰啲香水啦，或者香料， 係 咁就落去一個嘅 beaker。 哦、 即係一啲漏杯嗰度，咁、 哦、 就滴滴滴滴滴，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分開三個步驟嘅。但係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嗰個叫做base note，base note 個底啊， 個基係啦，基礎嗰個嘅基調。 嗯嗯嗯。 跟住然之後就中間就係中調。係。咁跟住然之後咧第三個就係前調。 你好似整緊嗰個千層蛋糕咁啊！ 係、哎、真係、 哎， 你講得好啱。因為咧，佢原來香水咧，你分開要有三個 notes 咧。其實我哋聞香水嘅時候咧，都有一個三個層次嘅。 Okay，base note 咧就係佢自己最本身嗰個基調啦。咁咧呢個咧就通常可能佢會俾啲木嘅味道啊，嗰啲都有啊，又或者係一啲花香啊，即係所有嘅味道。但係呢個基調咧，就係你噴香水嘅時候，佢係最後。先至會揮發出去嘅味道，係啦，咁所以留喺皮膚係最耐嘅香味， 最耐嘅 係，係啦，冇錯。跟住然之後咧，就個 top notes 咧，就係當我哋買支香水嘅時候，一聞咧，第一陣俾你感覺嗰陣味咧，就係嗰個 first note 啦。 哦， 佢就通常都比較搶少少啦，咁但係佢留喺你個身上邊咧係最短時間，最容易揮發嘅。咁中間嗰個叫 middle note 咧，個中調咧，就係其實當然冇咗前調之後啦，就中間你就會聞到嗰陣嘅清香。咁有陣時咧，嗰個 middle note 咧，你攞嚟平衡翻。嗰、那個前調、嗰、那個 top note 同埋嗰個嘅基調、嗰、那個嘅 base note 嘅， 喺咩情況之下我可以要求個女人俾我聞咁耐咧？直至我聞到三隻調出嚟咧，你唔好走住，小姐，你俾我聞多陣、哎，我啱啱仲係聞緊呢個 first note 嘅。你就同佢講啦，所以咧， 我想聞多陣。 所以咧，我覺得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咧？當然我哋買支香水或者你聞支香水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俾我哋第一陣嘅味道咧吸引噶嘛，係咪？ 第一印象， 第一個印象吸引噶嘛，但係咧，原來咧，你真係要。即係要等一等，噴喺你身上嘅時候，即係要等一等，因為你隨住你嘅體温之後慢慢揮發咧，佢啲味道啱啱開始變， 會有變化嘅。 所以咧，你聞支香水嘅時候咧，你就要聞到陣味咧，睇下有冇個層次感啦，係、啦，即係唔係淨係哇一淨係哇花香啊， 好刺鼻咯，係咪？即係如果淨係得第一陣，係咪咁啊？ 應該咁講，單調。 單調。 係啊，即係你人生冇閲歷啊。 哇！ 係啦，即係單調少少。 你想要幾多月份嘅閲歷啊？ 十二個月嗰啲。 即係你直情講到好似一個 人生啊，像極了愛情啊！我淨 係唔係啊，品酒一樣喎、啊。 啱 哇， 啱你講得好 犀利啊！ 你都有呢啲嘅即係概念喺度、 啊。我對伍家皮有認識㗎， 啱啊， 係咯。 所以佢就話啦，如果你一支香水咧，你要聞到佢有唔同嘅層次感咧，咁呢支香水咧就豐富咯。即係但當然冇話叫咩叫最好，咩叫最唔好，真係好似愛情咁樣。 又像極了愛情。 你覺得嗰、那個味道最適合你咧？或者你自己最喜歡咧，咁就得噶啦。 哇！我哋一起試下進入呢個香水嘅世界。 係啊，當然啦，有啲香水聞到嗰啲味道咧，你會知道嘅，譬如荔枝啊、花香啊、橙啊咁樣。但係有啲咧，佢都話係啲調香師咧幻想出嚟嘅。 哦， 譬如快樂嘅味道啦。 热情啦， 譬如热情啦， 冷漠啦， 诱惑啦， 哇，激情 啦， 海洋啦，海洋我成日都听到，我好中意噶。 咁海洋味道唔系咸水味嘅， 我知啊，系啊， 或者系眼泪嘅味道啦。 你不会不明白， 真系中枪啊！ 有冇忆年嘅味道啊？ 我有闻到啦，阵阵嘅女人幽香啊，所以都几特别啊，觉得今次。做了一支属于自己的 有没有我这一只味道啊？能量饮品的味道啊？ 会俾人哋一种 喷完之后咪醒神， 醒神成只牛咁冲咗出嚟啦。 林憶蓮的歌曲啊，是咯，鹹鹹地嗰啲眼淚，充滿悲傷。咁如果是思念的眼淚咧， 我會幫你舐乾淨佢。 我都記得嘅，如果你話舐眼淚咧，我記得以前養過一隻狗咧，哇，真係好好好掛住佢。我喊嘅時候咧，喊到癲咗嘅時候咧，佢爬上我身上，跟住咧真係幫我舐眼淚。 我都會噶， 你都會啊？ 係啊。 是什么时候啊？ 我老婆喊的时候，我会吻干你的泪痕。那 他应该即刻叫你走啊。 是啊，没错，因为是你搞吓我的。关于香水呢，男人其实即等于女人用香水呢，究竟是为自己香啊，还是其实最后吸引是男人呢？所以其实很矛盾的。即是说呢，你是明明个身是你的，揀那隻味呢本来应该是你的。但是咁样，如果你用完之后呢，你身边嘅男人唔鍾意呢隻味嘅，咁你係咪应该要为咗佢而转变呢？ 叫佢行开。 但你本来係攞隻味嚟吸引男人㗎吧？ 吸唔吸引呢一回事呢就。 所以呢个好矛盾 嘅。就冇咩即係唔係一个目的嚟嘅，只不过係你初初自己搽香水嘅时候係为咗享受自己享受噶嘛，啱啱先？咁啱得咁巧系吸引咗，哇！我好中意你浸除嘅咁样啫。 但系如果嗱调翻转啦，你买一只香水咧，你自己好中意，但你身边嘅男人咧，全部闻到都走开咧，你会唔会转咧？嗰个身边嘅男人唔系净系讲你伴侣，你知每个人都有少少虚荣噶啦。翻到公司， 其实呢个情况有好多噶。 唔系就系咯，你到时仲会唔会喷嗰只咧？ 我记得我哋身边。 算了，不要讲了。 做乜事啫？ 都曾经试过，哇！佢又出现过一个情况，哇！嗰啲香水好劲，好臭。 系咯， 系啊，有嘅。 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咧，真系佢有好多调查咧，佢都有问咧，佢系用呢个方向去问嗰啲香水嘅，就系话咧，你作为男士啊，你最中意闻边一款嘅香水？边一啲香水咧？你闻完之后咧，佢话会心跳加速啦，甚至乎咧会叫做咧一涌入怀啊！你谂下咧，佢嗰、那个测试嘅形容词咧，唔系好主观嗰啲，唔系好抽象嘅。你觉得边只香啊？唔系，佢直情系话咧，边一种会令你有心跳加速？嗱，呢啲好客观啦、 啊， 有速就有速，冇速就冇速， 系 啦。另一种就系话边一啲你闻到之后咧，你想揽住佢啊？你谂下。几咁具体啊？嗱，咁你觉得呢个指标会唔会作为女士揀香水嘅参考咧？ 讲嚟听下。 好啊，睇下你中唔中吓。咁咧，佢首先用咗呢一个 Coco Chanel 嘅名言先。佢话唔用香水嘅女人 冇未来啊， 冇未来啊。 系啊， 你都知道。 知。 冇错，所以佢话啦。 所以咪用咯， 用咯，系咯。所以你睇佢前途几光明。咁佢话咧喺外国咧，佢哋嗱即系讲外国嘅男人啦。佢话50% 嘅男人咧。一闻到咧，就会想揽住佢嘅气味系咩咧？嗰种咧就叫做噔噔，有啲木质，头先你讲嗰啲木质嘅麝香系香水，麝香系香水， 沉稳啲嘅， 沉稳啲 嘅嗰啲系。 系啦，佢话咧，呢一只嘅味道咧，佢话有50% 嘅男人咧闻到咧，佢都声称咧就话，我闻到就已经心跳加速。呢一只 好似闻到自己浸除咁， 木质调嘅麝香香水已经好想揽住佢啦。但系如果真系想揽嘅咧，佢系边只咧？佢就话啦，甜甜嘅花香， 嗯， 同埋果香。如果踩喺女人年轻女人身上， 系啊，咁啱啊，年轻女人就比较啱。 佢要强调咁样嘅， 知道 嘅。即系譬如如果系咯，好似系咯， 系咯，好似咩？好似 咁点算咧？系啦，佢话就唔得嘅。佢话但系如果咧，彭晴咧搽嗰啲系。暖暖嘅木質麝香咧，佢話佢都會想攬住。 OK， 就要配合翻唔同嘅，即係呢一個嘅唔同系列啊， 唔同系列 、 所以我揀咗嗰只都係咯，有木味，有野蘭花，同埋有西柚。 哦，係啊，嗱，仲有隻咧，佢好犀利嘅喎，佢話咧木質香味咧就係、是、哇，仲有啲咩？有啲乳香啦，有啲玫瑰嘅香味啦，同埋咧啊啱曬頭先你講嗰只啦。叫做嗰个底层啊， 个 尾部咧就会发出咩咧？发出琥珀同埋皮甲嘅香气。 哦，系皮甲。 喂，皮甲都可以入香水味嘅咩？ 其实咧，佢个 base note 嘅意思咧，只不过系好似一个比较沉稳啲嘅基调啊。咁你其实改个喺个前调或者中调，你咪加啲花香嘅中和，咁咪令到个香水咪有啲层次感咯。 系啊，同埋咧，佢亦都建议大家咧。可以用香薰筆啊， 系， 即系唔一定系噴嗰只咧，可能系 膏状嗰啲都得， 膏状啊，搽一搽，画喺你需要嘅重要部位嗰度。 咦，咁咪好似药油咯，又系。 嗯，但系嗰种 边个重要部位啊？ 但系药油系你头晕搽啦，呢啲你搽完之后， 人哋头晕， 人哋头晕哦，想拥抱啊， 眼泪流埋添啊。 每次眼睛湿润。像就汹涌而来死海，每次遍体虚弱无力，难回头再给伤害。假设尚有真爱未来，能团圆时如何精彩？泪就还没试着看开。走遍天，走遍海，洒脱转开。你要放眼更远未来，能修改。条条情路有种爱，别痛哭， 别痛哭， 让那悲伤在处中。水将来了心伤，发泄痛哭几日还是那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回应两大连锁超市将保就业计划所得部分补贴回馈市民的做法，他说不觉得百佳的现金券抽奖是帮助市民纾困的措施，又认为将300款必需品冻结价格半年的惠康应该提高透明度，公布冻价货品的清单。黄凤娴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表示，疫情期间超市个别品牌食米以至奶粉和罐头都有加价，平时例如零食、米和油等会有很多的优惠，但不少货品在疫情期间需求增加以至例如买二送一减至较低价格的情况都已经消失。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局长徐笔话，为应对未来疫情挑战，亚博馆旁筹建临时医院，馆内亦都增建社区治疗设施。建造工程团队已经在今个月19日开展工作，进程顺利。馆内增建的治疗设施、病床间隔、负压病房规模、负压病房的毛块大部分已经放置妥当。接着会搭建员工设施、机电设备、水喉管等等的设施，预计整个建造工程大约4星期完成。至于临时医院，他说会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技术兴建，期望在4个月内建成。项目地盘现正进行前期工作，内地厂房会陆续开始生产模组的程序。12名港人因为涉嫌偷越边境罪，已经在深圳羁押超过1个月，至今有7名家属已经或准备申请保释。据了解，再多1名受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被当局要求退出办理案件，累计已经有最少6名内地律师被迫退出。另外，香港警方寻日表示，深圳市公安盐田分局将报呈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偷越边境罪的12名港人。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和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未有发通告公布有关消息。澳洲维多利亚州听日起放宽新型肺炎疫情限制措施，其中墨尔本的宵禁令会在当地听日清晨解除，每户每日只能1人，外出购物的限制亦都已取消，超过120,000人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小学生就可以在下个月复课。维州疫情持续受控，过去1日新增16人确诊。州长康德鲁斯说，目前每日确诊病例远比上个月低，所以提前放宽限制，但强调并不意味疫情已经结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较大，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有些工程消息提提大家，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直到下午的6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涛街一段的慢线和福涛街通往观塘道的一段慢线是封闭。而马料水的瑞祥街都是有工程的，瑞祥街南行去污水处理厂方向的车辆是禁止掉头往科学园路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他们2015年成立日本第二个板道系列，28人女子团体举办46。2020年10月14号正式改名做英版46，他们学习更多，经过蜕变，令和年重新再出发。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英版46前举办46最强音乐特辑。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跟朋友玩返旧伴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咯？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蕾。 好，继续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有彭程曾志豪、钟礼泽南杀很大。 呢个2020年咧，真系一个好顽皮嘅一个年份啊！ 你话你个顽皮，你真系吓皮啊！我真系好憎啊！今年真系 好憎啊！系啊，即系所谓顽皮咧，即系固然如果你喺疫症啊或者嗰啲生离死别嗰度咧，就太多啦，嗰啲就不能够净系用顽皮可以开脱到啦。但系除咗之外咧，除此之外咧，可能你见到咧系呢一年咧对好多。一啲公众人物呢，无论佢系明星啊定系咩界别都好呢，佢嗰啲恋情啊或者佢哋嗰啲叫做恋爱关系呢、都系比2020年呢开咗一个呢好即系好唔好笑嘅玩笑囉、即系好顽皮嘅，你永远都见到咦点解呢一 pair 突然间呢个又话 分手啊， 呢个又话离婚啊，呢个又话佢出轨啊，呢个又话佢出轨啊，即系可能你会打破咗呢好多我哋平时哪怕只是纸面上的印象，因为毕竟很多公众人物其实我们都是扣了张纸识他的嘛，我们不是真的他的朋友啦，咁所以起码对纸面上的印象呢是打破晒的。点会咁㗎，他们不是好恩爱的咩，这个不是好夫妻啊，这个不是模范家庭嚟嘅咩，点解全部都是咁嘅呢， 是啦， 是。 最近又睇到有一对，不过唔知真定假啦，是啦冇错，咁前嘅主播啦。 是啦，又有啦，好多啊。 咁嘅事件啦，是啦。咁不过我睇到啲報道咧，即係就從一個叫做所謂高調咁嘅相愛啊，放閃嘅角度去研究啊。 係啊，其實咧都唔係淨係針對佢呢一位即係啱啱嗰個主播嗰個 case，因為點解咧？之前大家都發現過，譬如之前譬如 DJ 啦，前 DJ 啦，又或者唔同嘅 artist 嗰啲咧，有好多大家望住就話唔係喎，喂明明 好地地啊， 明明每日嘅 IG 仲会见到佢哋啲相啦，又或者有好多呢啲嘢啦咁样。佢跟住就冇咗啦，跟住就冇咗啦咁样。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喎，又系几 pair 都系嘅，有好多 pair 咧，佢哋嗰啲即系所谓蛛丝马迹咧，有冇所谓情海翻波咧？ 全部都是話互相取消了對方的關注啦。 呢、這個好直接、 啊， 最直接的同除結婚戒指，我想到是一樣， 啊、 要快啊！ 即是話，如果在現實生活裏面有拗撬咧，唔係應該話，如果現實物品咧，可能就話除了你的婚戒啊，或者某一些定情信物。咁如果你在電子世界裏面咧， 做多一樣 就做多一樣啦、 啊， 就變咗 unfollow 啊，取消曬啊咁樣咧。 跟住仲要 delete 曬啲相啊， 係啦 ，delete 曬啲相嗱。咁呢個會唔會咧就係、是果然是兩個極端啊！即是話咧，當我哋兩個相愛咧，我哋就 upload 好多張相。 嗯， 當我哋有事發生啦，唔一定絕路嘅、 嗯， 但總之有事發生咧，就 delete 相。 系， 即系呢个 啱啊！睇到都眼冤啊嘛，因为 系 咪好明白噶？呢、這个又系， 但系乜呢个唔系本来我哋历史一部分嚟噶咩？本来 啱，本来就系啦，但系历史就摆个心里边好啦， 系啦， 摆喺你眼面前望到， 冇错啦， 仔系咪？ 所以咧，亦都会人问就系话咧，其实咧，如果唔想 delete 相，有啲咩方法咧？ 点啊？ 就当日唔好摆相咯。 哦， 真噶喂，当日唔摆相， 开个 account 咯。 咁但系个 account 都喺度噶啦，唔得噶，等于你唔会为咗可能你嘅旧爱咧，你会连自己电话号码都换咗噶嘛？有人会咁做嘅。但系如果当你咧嗱，当你嗰个电话号码，你嘅基本越嚟越大啦、 嗯， 譬如你同全世界各地做生意，喂，特朗普揾我都系靠呢个电话。 系咯，咁我唔会取消个电话。 冇错啦，你冇取消个电话噶嘛？ 我要 Donald Trump 揾到我噶嘛？ 我要佢揾到我，我要个个都知道咁样。所以咧嗱，今日咧，我哋喺呢个地方咧，就同大家讨论下，究竟咧，放闪个原因啦，同埋究竟放闪对嗰个恋情嘅稳定性咧，有冇影响嘅咧？ 有冇影响？ 系啊，嗱，其实我谂咧， 你有冇放闪？ 冇啊，好少啊。首先我哋兩個可以即係我同阿彭晴互相講下咧，我哋屬唔屬於界定自己係一個為自己戀情放閃嘅使用者咧？ 我唔係，你係 咪 啊？ 我都唔係， 係 咯。我好似係你係咪從來都唔係啊？ 我會 即係會唔會又係同你香水一樣咧？隨住年紀唔同，你先至會有。 冇以前就更加唔興啦，係咪？都冇。而家係啲社交平台，即係如果你喺網上放閃，都係近呢十年八年嘅事啫。 係啊， 呢個平台冇噶，都係。生日啊，周年啊，先至会即系讲少少感受啊， 系冇错，快 啲上我你都系， 系系啊，我哋都系低度使用者咧， 系啊系， 应该都系去到呢啲大时大节啦， 系咯， 即系简单啲，唔大时大节都唔做噶。 点解你会咁样？ 点解 你会咁低调啊？ 其实几样嘅， 你好恩爱噶， 系啦，我唔恩爱噶，好惊噶，成日俾佢罚我噶啫。因为咧，我系啊，我就系、是、嗱，我出发点系咁样嘅，我有用保护嘅心态多啲嘅。 嗯嗯、 那个保护系咩咧？虽然全世界都知道，譬如我哋两个，因为有阵时都会提我哋嘅屋企状况噶嘛。咁、但系大家都知道，我哋彼此都结咗婚，冇得好收埋嘅。但系个保护系咩咧？就系啲费事咧，会要承受一啲咧不必要嘅攻击。点解咧？因为我哋都知道网络世界咧，你摆得一样嘢出嚟，只要你将佢摆出嚟咧，你就要接受。佢係有彈有讚嘅，例如我都話落簡單到，你只係擺一罐汽水出嚟，你話我今日飲咗罐汽水，你一樣可以得到咧，除咗稱讚你，哎呀你真好啦，有汽水飲好高興咧，你會得到有啲人會話你咩肥喎、啊，你有 quota 飲咩？喂，唔環保喎、啊，玻璃樽嚟嘅喎，鋁罐嚟嘅喎，紙盒嚟嘅喎，即總之咧，連一件咁普通嘅嘢咧，都係會有彈有讚啊嘛。咁嗰陣時候我出發點就係、是。其实摆真人张相咧，特别系呢啲行为咧，都冇乜着数嘅。嗱，你好嘅就赞你，啊，你两个真系恩爱啦。唔好嘅话咧就，哇，喂，呢个咁肥嘅，呢个咁瘦嘅，哇，你哋做咩啊？食三文鱼啊？你知唔知又破坏紧海洋生态？何苦有呢啲嘢咧？所以嗰阵时咧，我出于呢个谂法咧，就系、是、即系无谓做咁多啊！你咪做嚟做乜？ 你又唔想即系令 又冇着数 嘅， 系啦。 虽然你可以话，切人哋把口 系啊，唔同噶嘛， 可以唔理嘅啫。 系啊，因为我觉得有阵时望住人哋嗰啲比我更出名嗰啲名人咧，佢哋成日都会有阵时要同啲网友隔空开火噶嘛，成日都要开火噶嘛。你唔准话我女啊，做咩话我女唔靓咁样？咁、我每次望嘅时候，我就会觉得 警惕自己啊。 咁其实你唔摆张相出嚟咪得咯？咁你咪一定唔使惊俾人笑咯。 但系要保持嘅知名度啊嘛，所以你知照啲名人明星冇办法唔做呢啲嘢。 但系其实咁嗱嗱，咁真系食得咸鱼 就 系 咯，可以噶咯。 你摆得你个女张相，你就俾人哋话你个女，譬如笑佢肥啊，笑佢即系发头发污糟嗰啲，你就 所以咧，就算佢靓到天仙咁， 都会有人踩佢噶。 都一样都系有人踩。 冇错，所以嗱，我嘅心态就系纯粹出于保护证人组啫。系啦，你咧？ 我覺得唔需要咁話俾人聽。你如何如何如何咯，反而我會覺得，譬如有時即係放另一半同佢嘅合照啊，或者我哋去咗邊度嘅相，我都會希望係作為一種記憶。咁但係我唔會話哇，我睇下我哋哇好恩愛呢樣嗰樣 no 一定唔會寫呢啲嘢。我只係會話即係係啦，我哋好即係類似係我哋要繼續學習啊，要互相尊重啊，即係我會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要留一個空間，話俾人聽或者話俾自己聽，其實都係一樣嘅。冇嘢係絕對嘅，冇嘢係永恆嘅。咁呢一個係一個階段咯，咁留俾一個記憶咯。但係就千祈唔好自滿咯。我就會用一個咁樣嘅心態咯。 係喎，同埋我中意咧就係嗰個項目係特別咧。 係啦， 你就會 分享咯。 譬如舉例，可能你話你同老婆去滑雪，咁其實如果就咁滑雪咧，你分享咧都會俾人覺得曬命嘅。 啱。 所以其實最好係咩咧？就係、是。可能你咁啱你坐咗个好新式嘅唔知咩滑雪工具呢，你觉得呢件事本身好新奇嘅、你咁样 share 出去呢，其实你被攻击嘅机会就少啲㗎啦，即係起码啲人就唔会话有咩特别呀，睇你同你老婆好开心啊，定係睇你两个有钱去滑雪啦、唔係，原来你有样特别啲嘅嘢，哇你睇原来呢用猫嚟拉雪橇㗎，咁值得 share 出嚟啦。 係呀，但係要话你嘅都会话你嘅，其实。 都会嘅，但係你起码你自己都会好过啲啊。 即係总之你个目的唔係为咗你睇下我哋几好。是吗？你不是出于这个心态嘛？ 是啊，是我记得上几次呢，我们不是曾经讲过话天王嫂训练班呢、即是所谓天王嫂训练班，他其中一个窍门呢，他据讲啊，他就说如果你最后真的成功跟不同的天王啊巨星呢拍拖的话呢、你一定要公开你的身份， 系啊，记得啊！ 你一定要佢同你影一张放闪，譬如话我哋捉住只手啊，或者话我和你在一起了咁样。除非你是需要咁样做嘅啫， 系咪咁？ 系嘛？除非你要证明咧，就系话，我哋两个而家 啊，嗰啲报道系咁讲噶嘛，因为你话俾人听，佢系我噶，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哋翻嚟都可以讲下嘅。我同你就唔中意放闪啦，但原来喺心理学统计上面，放闪嘅原因啦，或者某啲特质，你听下又中唔中咧？ 翻嚟讲先噶。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 达强深爱着你，定系曾经深爱着你咧？系咯，即系如果放闪之后又系啦，唔再喺埋一齐嘅话，都爱过啦，叫做吓。 所以嗱，原来好得意嘅，究竟放闪咧？佢背后代表一种点样嘅爱情关系呢、嗯、就係、是、好多人嘅文章啦、心理学嗰啲调查呢所做出嚟嘅。咁佢哋就话啦，即係所谓放闪呢，03年啦，原来咁早啊已经人研究啦。2003年美国有一个学者呢就研究呢放闪嘅行为呢，嗱佢嗰陣时係咁样嘅，未计网络嗰啲呢，原来已经有一种所谓放闪，因为佢话呢放闪嘅英文系咩呢，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s。佢话即系话咧，你喺公众场合里边咧展示你哋嘅一啲亲昵啊或者关系咧，已经当系噶啦。咁所以咧，佢话放闪其实包括边几样咧？网络就当然有啦，但系其他就系你喺公共场合度拖手啦、拥抱啦、锡面啦、接吻啦，同埋抚摸咧。佢话其实呢啲都已经算系一种即系放闪嘅行为，系啦。咁佢话咧，咁究竟咩人中意放闪咧？咁佢话啦，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咧，就刊载咗一篇论文咧，佢认为咁样嘅。佢首先调查咧就话，236个成年 Facebook 嘅用户，有 30% 咧系会将佢哋嘅情侣合照咧就当系佢哋嘅 profile picture。30%。70% 咧就會將佢哋嘅交友狀況咧，設定為交往中啦，或者已婚，即係佢都會公開話俾人聽自己嘅狀況嘅。15% 嘅情侶咧，喺最近佢哋自己發嘅五篇嘅貼文裏邊咧，係會有提到對方。我想話最尾呢個我係冇做到嘅。 係乜嘢啊？ 頭先嗰個咯， 提到對方。 係啊，嗱，你如果你望下， 好少啊， 你嘅 Facebook 或者你嘅 IG 咩都好啦，最近嗰五條 post 有冇一條係關於你老公嘅？ 冇， 係啊， 你又冇，冇， 我都冇。 嗱， 真系冇喎， 冇又代表即系我哋唔系真系嗰啲放闪人咯。 唔系，但系提一提啫。 唔系，但你有需要咪提咯，你唔使成日都提噶嘛。 都系嘅，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佢就透过咧呢35个咧关于情侣关系满意度啊、忠诚度嘅测试啦，因为佢访问咗呢一班人啊嘛，佢就问佢哋啦，如果你哋咧越倾向咧，嗱个结论系咁样嘅，如果对感情越系忠诚同埋满意嘅人咧。越傾向咧，就會將大頭相咧就貼成呢、這、一個，即係佢哋嘅 profile picture 擺出嚟嘅。即係如果你越滿意同埋越忠誠，係合理啊！即係因為如果你唔滿意 你 嘅 伴侶，你唔會擺出嚟㗎啦， 你唔夠膽擺出嚟啦。 你覺得係靚，你先擺出嚟嘅啫。 冇錯啦，咁樣。但係跟住嗰個結論係咩咧？佢話亦都會越進行呢一個網絡放閃啦，因為你越滿意對方，你就會越想拎出嚟同我哋放閃啦。但係同時、佢哋嘅妒忌心比其他人嚟得高。 即系你讲摆呢啲相嘅人， 系即系嗱，先系好处咧，或者叫做正面咧，就话啊，我肯放闪咧，其实代表我满意我隔篱嗰个，我亦都爱佢，我满意呢一 pair， 所以我满意我嘅伴侣，你就会放闪啦。咁你听到就好开心啦。但系逗号，亦都代表佢哋嘅妒忌心系重啲嘅。即系如果我哋咁样比较咧，系啦，佢话原来妒忌心咧系会重啲嘅，好容易比较咯咁样。 O.K. 中意比較，係 啦，佢話咧，佢就再推論咧，就話咧呢一啲咧係屬於焦慮型嘅依戀人士啊。佢話咧，佢會好容易咧就會將同伴侶嘅合照咧當成大頭照咧。點解咧？佢咁樣嘅，佢話呢一班人咧就缺乏安全感，成日驚感情遭受破壞，所以佢哋需要咧由呢一種嘅行為證明咧兩個人嘅戀情咧係完好嘅咁樣，所以佢哋就會咧。特登摆出嚟，可能佢会觉得话，我只要贴咧，我同你仲喺埋一齐咧，就代表我哋喺埋一齐啦。咁、所以佢里边都有一个金句咧，佢就话呢一啲咧就叫做相恋嘅证明，你证明佢哋相恋，系、啦， 即系要话俾大家睇，我系咁样噶，嗱，我真系咁噶， 系啊， 系嘛？ 佢话咧，反而系咩类型咧？嗱，可能你同我就属于呢啲啊，逃避型嘅依恋人士。 咩叫逃避？ 佢话咧较难以和另一半亲近啦，亦都较难以咧去依赖他人啦，所以唔会高调放闪。 嗯， 即系个人比较独立， 都系独立嘅。同埋咧，我系好现实咁谂噶，我唔想咧俾人哋，即系我唔想万一有啲咩喜事上嚟咧， 系 就个反差会好大， 系啦， 系咪啊？你都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喺里边， 好笑嘅嗱。偏偏咧，头先我话想保护嗰个理论咧，原来喺佢哋身上面都应用嘅，但佢个保护系调转， 系点啊？ 佢嘅保护就话，我就系想保护恋情。唔好俾其他人破 壞。哦，系咯， 我想话俾人听， 私有化咗噶啦， 系啦，我同你一齐啦，而家你哋唔好行过嚟啊！呢个曾生曾太嚟噶，咁样。咁但系佢亦都问啦，放闪之后系咪真系保护到恋情咧？ 唔一定啦，咁梗係。 係啦，佢話究竟放閃之後係咪會保護到咧？佢話根據佢哋嘅即係實驗咧，佢哋認為咧如果嗰個人可以減少一部分嘅戀人。一部分嘅戀人，因為當佢發現咧，你已經同佢一齊咧，佢就唔會列入呢個對象嘅。但佢話咧，其實有亦都會有另一半咧，佢都會覺得話可以繼續傾嘅，即係話實際上係有少少幫助。你一公開咗你嘅大頭貼出嚟，咁你就亦都會好容易就會趕走其他狂風浪蝶，因為啲人都望到啦嘛。喂，你一 pair 情侶，咁你咪唔會即係心思思咧啊？你淨係擺自己張相，係啦，你係咪真係單身咧咁樣？但係。佢亦都問咗最後一個問題，佢就話啦：越高調放閃，係咪真係會越容易分手呢？我哋有冇時間啊？定係我哋可以一間講啊？ 留翻一間講 啦。咁都我哋一間先講啦。 越高調放閃越咩話？ 係咪就會越容易分手呢？ 一陣間我哋新聞翻嚟之後話俾大家聽，好唔好啊？幸福係咪真係要得到放閃先至有呢？ 何時陌生的恨人？来回我身边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进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亦可温饱我的心。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进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总变生疏。想你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送走了有几多？望进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有些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心疏。回到你令我早晚担心，总有天找我，然后又路过。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还能幻想等。什么？随时入屋的情人，为何让我幻想失能？ 南韩海警派出多艘舰艇到延平岛附近海域。 搜索被北韓擊斃的南韓公務員遺體和遺物。海警出動七艘300噸級或以上艦艇、六艘小型艦艇和兩架飛機搜查，海軍就派出16艘艦艇和4架飛機展開搜查。北韓朝中社向南韓發出警告，要求南韓立即停止侵犯領海的搜索行為，指南韓前日起出動大量艦船擅自越過西部海域海上軍事分界線。南韓海警說，海警只會在北方界線以南海面搜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较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在果栏。观塘的安达臣道有工程，介乎安达臣道配水库至到灵实恩光学校一段的安达臣道和宝林路东行近这个安达臣道交界的左线分别都会临时封闭。而新清水湾道有个水管急修工程，就是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石里的快线现在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噶。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咁啊三点嘅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嘅中女宅男沙很大啦。头先我哋三点钟新闻之前讲紧一样嘢嘅噃。 哦，系啊，系啊，就系话咧，究竟越高调放闪咧，究竟会唔会越容易分手咧？嗱，呢个咧系一个好有争议性嘅题目，因为咧，如果你就咁用唔同嘅搜寻引擎咧，你会揾到唔同嘅文章，有啲就话系噶啦，边个叫你咁高调啊？你就好容易咧就会分手噶啦咁样。嗱咁咧，但系根据呢一个咧，美国心理学会啊，哇，每次都要抛呢啲出嚟咧，佢话佢哋嗰篇论文嘅研究系咁讲嘅，佢就邀请咗160个大学生进行佢哋恋爱满意嘅测试度。 然後咧就呢一班咧都係會係放閃開嘅。咁啊睇下究竟佢哋咧同嗰啲冇咁放閃嘅戀情相比咧，邊個長啲，邊個短啲？咁咧最後咧六個月之後咧，佢就問翻啦，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佢話你咪仲同嗰個喺埋一齊，就係咁啫。結果顯示，比較中意喺 Facebook 上面放閃嘅情侶，佢哋嘅分手比率比起低調嘅情侶係嚟得低嘅。我再讲多次，中意喺 Facebook 或者乜咩地方都好啦，放闪嘅情侣，佢哋嘅分手比率系比起嗰啲低调嘅情侣系嚟得低嘅，甚至乎系仲低咗咧24%添。 即系话唔放闪嗰啲好啲啦。 唔系啊，系放闪嗰啲好啲啊，分手率啊低啊。 分手率低，哦 系啊，分手率低啊，佢咪160个大学生咧，即系最尾个结果咧，应该就系话佢哋中意放闪嘅，同嗰啲唔放闪嘅相比咧，可能佢哋喺六个月之后，可能譬如话有一半人仲喺埋一齐，但系咧嗰啲好低调放闪嗰啲咧，可能喺六个月之后咧，可能已经有多过一半嘅人分咗手。 一无后顾之忧啊嘛。 嗱系啦，其实唔知嘅。佢个 有咩关系？ 其实系噶，因为佢最尾咧，佢个答案咧，佢都解释唔到嘅。佢话究竟系咪真系代表你有顾忌啊？学你话斋，我既然同得你放闪，我就唔够胆分手啊？定系头先嗰个原则，我肯同你放闪，证明我爱你。咁所以咧，我甚至乎我好认定你，好满意你，我先至肯放闪。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嘅关系咧，就相对嗰个稳阵就好多。 嗯，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方向 系冇错， 点系啦？ 即系虽然有时我哋话啦，会唔会夹硬嚟咧？好似成日都喺度放闪咁，但系系咧，我知正如之前我有同阿豪仔讲过一个理论啦，譬如好似你好唔开心咁，你要鼓励自己，咁你对住自己对住块镜同自己讲，我会好开心嘅，我要好坚强嘅，我一定冇事嘅咁样。有时讲下讲下咧就会成真，即系我将呢件事如果摆喺一对放闪嘅恋人身上，可能你会觉得门面嘢啫，影张相又揽住又锡啊又。摸啊呢样嗰样嗰啲，但系有啲嘢系咪你做得多嘅话，自然都大家彼此嘅关系会又亲密啲啦。我向好嗰方面谂啦，咁当然啦，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啫，你唔可以控制人哋点谂噶嘛。即使嗰个系你个伴侣，佢都要有所回应咁样先得咯。 系啊，我头先仲觉得咧，嗰个所谓方向咧就系、是、你可以用呢个作为一个研究嘅方法嘅。譬如最简单咧就系、是、你可能呢排你会见到一啲。有情变嘅公众人物咧，你可能都会见到就系佢哋放咗闪，但系佢哋而家情变，系咪就代表放闪就会情变咧？嗱，但系你可以再望一望就系、是、会唔会有更多放闪嘅公众人物佢冇事咧？即系譬如我哋举例，可能你话刘青云夫妇，咁即系佢都算系都成日都俾人影到佢哋啊，咁但系冇事。佢哋都好恩爱， 俾人影到啫。 唔系有阵时佢哋都会，譬如出双入对啊，都被誉为模范夫妻啊，咁好多呢啲噶嘛。咁然后你可以再调翻转，可能你有好多低调放闪你唔识嘅，咁可能佢都散咗啦，可能佢都散咗啦。 啱 系啊，咁然后你咪可以决定咯 ，Honey 啊，究竟我哋今晚嗰张相要唔要摆出嚟啊？ 咩相啊？ 你明啫，嗰张啫， 色彩转变啦，你中意放就放啦，系嘛？我哋就中意做自己做自己嘢，系啦，听翻首靓歌仲好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冇錯，我今日揀咗木匠樂隊 The Carpenters 嘅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1970年的時候呢，這隻歌就是 Carpenters 啦，是的，沒錯，這一對兄妹呢 所唱的。但是呢，在他們唱這一隻歌之前呢，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人呢就唱過這一隻歌了。 哦，是嗎？ 是啊，有很多人已經即唱過了，譬如好像在1963年的時候。 哦，1963年就真的，我就真的不知道 了。你當然不知道了，1970年都未知道 啦。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是1963年的時候呢，其實當時呢有一個歌手叫 Richard Chamberlain 呢，他已經唱過這一隻歌。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另外仲有 Dionne Warwick 又唱過這一隻歌， Dusty Springfield 都唱過這一隻歌。我相信大家的印象可能就不是很深的。 是，我剛才聽到你講 Richard Chamberlain 添。 Chamberlain， 哦 ，Chamberlain， 系 Richard Chamberlain， 系啦，冇错。咁啊，当时咧佢出呢一只歌嘅时候，摆咗喺个 B side 嗰度。 哦，即系好似变咗系第唔系主打嗰只， 唔系主打啦， 系啦。 跟住 Dionne Warwick 咧，就1963年嘅时候都录咗呢一只歌，但系要隔到差唔多三年之后啦，好似跟住然之后先至再出呢只歌。Dusty 唔系 ，sorry，Dionne Warwick 63年出呢一只歌。 哇！ 咁跟住然之后 ，Dusty Springfield 咧就录呢只歌就1964年，但系去到1967年嘅时候咧先至推出呢一只歌，直至去到1970年嘅时候，当 Carpenters 咧录呢只 Close to You 咧就爆红啊，爆红到几犀利咧，喺个 Billboard Hot 100里边咧停留咗四个礼拜，成为 Number One。 哇！即系呢只歌其实由七十年代到而家， 一路到而家， 哇！差唔多五十年都嚟。 系啊，咁佢喺个 chart 嗰度咧，连续四个星期攞 number one， 当然唔容易啦。仲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包括澳洲啊、Iceland 啊等等啊、加拿大啊等等咧，都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受欢迎。 我头先都同彭前讲，我好少可咧，佢拣嗰啲经典金曲咧，我系即系都系捧场客嚟嘅。但系我话咧，你今日揀呢隻真係正啊！我即刻喺手機度開翻，我之前仲已經咧，即係一早就有過呢隻歌。 我記得你有 哇，做咗我 ringtone 喺度，幾開心真 係。 但我想話咧，這個你話呢個 Carpenters 咧好犀利嘅，72年嘅時候，美國總統尼克遜接見佢哋 fans 嚟嘅， 犀利喎！ 係啊，原來尼克遜係即係 Carpenters 嘅 fans 啦嚇，即係佢哋被譽為天使嘅聲音啦， 係 咯 係 咯，即係 Karen Carpenters。咁啊，係咪好細個就已經中意唱歌咧？如果講 Karen Carpenters， 佢就唔係嘅， 係 反而佢哥哥咧，即係 Richard 咧，佢音樂天分咧就話喺細個時候咧就已經好歌，立志咧就一定要喺呢一方面發展。 係 咁啊 ，Karen 咧到差唔多轉咗去讀中學嘅時候，慢慢開始學打鼓咧，咁先至將佢嘅音樂天分啊，慢慢咧就發現自己即係出嚟啦。咁啊，之前咧佢哋都曾經組成過啲樂隊嘅，咁啊出過一張唱片，但係都唔係好成功啊。咁啊，後來咧轉咗去一間 A&M 嘅唱片公司嗰度咧，先至成功。咁啊，話説咧呢一隻歌咧就係頭先都講過啦，有好多歌手咧都唱過，咁但係咧就麻麻地。咁佢轉咗去 A&M 唱片公司嘅時候咧，其中嗰個嘅創辦叫做Herb Alpert。咁就話啦，你錄呢一隻歌啦，呢隻歌即 係Close to You 係 啦，你錄啦。不過之前有好多人唱過，你唔使理佢㗎。 哦，即係都係翻唱。 係啦，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咧去唱啦，咁樣。咁同埋中間裏邊啲音樂嘅 arrangement 咧， 就改過啦。 係啦，嗰啲編曲全部冚唪都改過。咁卒之咧，錄完呢隻歌之後，其實係佢哋第二張唱片嚟嘅。第一張唱片咧就係叫 Offering。咁咧嗰陣時佢就唱咗 Beatles 嘅歌 Ticket to Ride， 都受歡迎嘅。咁個榜上邊咧就只係去到54位啦，就唔係好高。咁啊隔咗七個月之後出呢一張唱片，哇勁！爆红 爆晒啦， 咁但系嗱，好难得噶，因为嗰阵时咧，1970年嘅年代嘅时候咧，都兴嗰啲咧rock and roll 嘅即系歌曲，所以咧呢两兄妹能够突围而出咧，绝对不容易的。 哦，同埋我见到资料介绍咧，系咪话另一只歌 Yesterday Once More 都系佢哋噶？ 系啊系啊。 哦，呢首就真系又系经典噶。 其 实 你讲 Carpenters 咧，真系有好多歌。头先你讲啦 ，Yesterday Once More 啦 ，Is Yesterday Once，Touch Me When We Are Dancing 又好出名啦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啦 ，Superstar 啦 ，Rainy Days and Monday，This Masquerade 啦 ，Top of the World 啦 ，We've Only Just Begun。 全部冚唪都是当年非常经典的，不过即系好短暂嘅人生咯，都可以话 系咯。点解咁咁嘅人生咁快就真系 话即系啦？当时就话Karen Carpenter 即系可能 有病 承受，即系佢其实佢不嬲都系对自己要求好高嗰啲人嚟嘅，即系同埋佢个性格咧有少少即系点讲咧，叫 self destructive 啊， 系 即 系自我毁灭嘅有 系啊，有啲啲咁样嘅倾向。话佢成咗名之后啦，咁跟住就系啦。抵受啲即壓力仲更加大啦、原來成日都唔食嘢啦，話佢細個咧喺 high school 嘅時候咧，為咗追求完美嘅身材咧，我睇翻嗰啲資料咧，就係話佢淨係飲水咯， 咁 就唔食嘢咯，咁搞到自己即係係啦，保持苗條咁樣咯，咁係啦，去到最後，卒之喺佢32歲嘅時候，1983-84年咁就離開咗我哋啦。 係啊，我見到介紹話佢咧，真係佢把聲同佢人嘅行為都好清純咧，滴酒不沾啦，就連檸檬茶都唔會飲啦，除咗即。咩做針子嘅時候咧，咩針都唔會點啦，更加唔好講打毒針啦，亦都未試過放縱自己啦。但係就 係咯，好可惜啊！ 好孤獨咁樣掙扎，有呢一種自毀嘅疾病喺度咯， 係非常可惜嘅。咁但係就你諗下，即係1970幾年嘅時候，佢嘅音樂去到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咧， 係 都一樣咁流傳，一樣咁流行啊！呢一隻歌咧，亦都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好多人除咗唱過之外咧，根據翻佢哥哥講咧，其實咧。呢一隻歌就好似當然一首情歌啦，咁咧就講到好似哇，當一個男仔行到去某一個地方，啲星星都跌落嚟啊，係咪啊？好似哇，有啲天使就等你，即係好愛一個男仔咁。我記得咧，佢哥哥有講過一句説話，佢話你試下聽下其他嘅版本咧，從來都冇好似 Karen Carpenter 咧唱嘅一個版本咁嘅， 好似喺你耳邊度。 一嚟啦，二嚟咧，佢可以一口氣咧唱到一句歌詞嘅。我如果大家有機會咧， 邊句？睇下先， 就係呢句啦，就係 So this 就呢句啦。就是这句了，他说 Karen Carpenter 是一条气唱这首歌的、但是其他歌手呢是做不到这个的效果出来的、就再次重温一下。下次試下先，可唔可以一口氣唱呢一隻歌啊？ 好犀利犀利嚇！不過我覺得呢啲亦都係經典啦， 經典 係啊，即係唔會一瞬即逝啊！真係呢粒星星咧，真係橫跨咗50年喎！ 哎呀，好開心啊！你連聽你話呢啲做老歌嘅人咧，你都中意聽咯， 梗係啦，係啊，我冇， 你識得欣賞經典， 我識得欣賞你啊！真係嚇嗱如果你要講到欣賞經典嘅話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經典夫妻嘅關係咧，我哋係咪都可以愛嚟學習下咧？嗱、我哋咧喺好多地方度咧，我哋成日都會話站在巨人的肩膊，你會看得更加遠。於是乎咧，你可能係啲奮鬥啊，或者一啲成長嘅故事裏面咧，你會睇啲名人啦、佢哋嘅傳記啦咁樣拍拖、談戀愛、做夫妻，向名人學習，你覺得？有冇關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呢？甚至乎有冇用呢？嗱，如果你話哇，大佬我點學名人啊？佢哋又出入啲咩衣香鬓影啊？同埋又點樣高調放閃咧？嗱，唔係學你呢一啲，我哋就希望由今日開始咧，同你揾一啲咧名人夫妻咧曬恩愛、或者叫做相處之道 放閃。 佢未必係放閃噶，其實係睇下啲名人夫妻咧，究竟佢哋嘅相處咧係點樣？可能你都會發覺哇！原来堂堂美国总统，可能佢都系会经历同我哋一样嘅夫妻挨杀咁嘅关系嘅，真系。 嗯，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拣嚟有呢一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同佢嘅前第一夫人啊，但系亦都被誉为咧系好多人好钟爱嘅一位第一夫人啊。 嗯， 米歇尔。 米歇尔。 系啦，咁究竟佢哋咧，都系放闪嘅。 但係佢哋曾經做過啲咩事咧？咁樣咁啊嗱，話説就咁樣嘅，佢哋放閃咧就話上個月啦，八月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咧奧巴馬59歲生日。咁佢太太咧 Michelle Obama 咧就喺 IG 度咧就上載咗佢哋一家四口嘅一張舊相嚟嘅。哇！咁嗰張舊相應該好明顯就未做總統啦，佢個樣就乜都即係仲係一個普通人咁樣啦。佢就話啦，喺个海滩度，佢哋四个就一齐影咗张相。咁啊，呢个就啲人就哇放闪啊！话佢哋成日出双入对啦，成日都拖住手啦，得闲无事咧，佢哋都会咧，真系好多嗰啲相噶。成日喺公众面前咧，都会有呢啲甜蜜放闪嘅时刻啦，咁样。咁好啦，佢哋嘅故事系咪一路都系咁顺利嘅咧？ 系咪噶？ 系啦，佢哋又中间又发生嗰啲咩事咧？ 其实咧。原来咧，佢哋系点样相识嘅咧？原来咧 ，Michelle， 奥巴马啦，系啦，当年咧咁啊，同奥巴马都一样喺哈佛大学法律系嗰度毕业。 系， 咁佢哋识嘅时候咧，就喺工作嘅地点嗰度识嘅，喺间律师楼，喺间芝加哥嘅律师楼嗰度识嘅。咁啊，但系 Michelle 劲啲，佢当时咧 ，Michelle 24岁，系啦，已经完成晒嗰个法律系嘅博士啦，已经。 哦 咁跟住，然之後咧，所以佢就其實喺個律師樓咧開始就做嘢啦。咁奧巴馬咧， 係 其實咧當時咧係嚟實習嘅， 即係低級過佢。 係啦， 我哋 serve 佢。 係啦，咁啊 Michelle 咧就已經做緊嘢啦。咁咁啱則咁要嗱，呢啲咪就係緣分咯。係 Michelle 就做咗啊奧巴馬，係 佢跳塔啦， 係啦冇錯，做咗佢個導師， 係 係啦，佢話第一日几唔好印象，你知唔知发生什麼事？ 我睇完之后，我觉得个人安心咗， 因为咧， 你讲啊，你讲啊， 因为咧，佢迟到啊！ 哎呀，我真系安心晒啊！真系点 解你觉得奥巴马迟到，你就大条道理迟到啊？ 唔系啊，即系原来我迟到嗰方面同奥巴马一样咯。Yeah， 我系美国总统 Barack Obama， 犀唔犀利？ 系啊， 系啊， 系咯。 同埋我想话。全靠佢迟到咋？ 咁点啊？ 米歇尔对佢留下印象深刻， 梗系。 你发觉系咪即系最后登场个我都望住，我而家真系发觉，哎呀，原来我系无意中经营咗自己一条好好嘅路线。 我觉得佢哋律师楼咧，即系嗰个 应该请埋我 啦。嗰个忍受程度好高啦。 系啊，我都觉得 系啊，唔系炒咗佢咩？搞错 系啊， 系啊，对佢印象深刻，因为佢迟到。咁啊，大家即系 Barack Obama 第一次见到 Michelle 咧，都觉得啊，呢、這个女仔都几靓， 系有气质咁样， 系啦，所以成日静静鸡咧就行埋嚟，点啊？ 系啦， 今日觉得点啊？饮乜嘢啊？攞嘢俾你饮啊？咁样成聊鬼去讲嘢，咁啊，大家都喺度倾偈， 系 咁啊，真系叫做咩咧？神女都有心嘅，相信都係啦。Michelle 都覺得啊幾好啊，係咪啊？即係 Barack Obama 都幾幽默啊，又中意講笑啦咁。 係係係。 咁但係個女仔就覺得，誒都係唔好啦。除咗中學生不應談戀愛之外咧， 做咩啊？做緊嘢， 做緊嘢啦，係啊，要專心喺事業發展。 哦。 佢本來都覺得，誒唔好啦，即係要向住自己嘅事業目標即係進發。所以咧。奧巴馬咧，約佢去食飯啊，約佢約去街嘅時候咧， 佢都推佢， 佢都請佢食檸檬， 係 冇錯，不過真係啲叫做有堅持同埋努力不懈，係咁奧巴馬咧就冇放棄過。繼續默默咁樣喺 Michelle 身邊陪住佢嘅， 係而且咧仲話，終於有一次咧，佢哋喺個律師樓嘅實習工作就嚟完啦。佢哋就一齊出去食餐飯啦。翻嚟嘅時候咧，好笑嘅，兩個人食住啲甜筒雪糕，然後就喺呢一刻，奧巴馬問佢：我可唔可以錫你一啖啊？ 咁跟住就得咗啦。 Say my n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国庆同中秋节的长假期将至，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呼吁市民做好防疫措施，严格遵守相关法例。他说，配合和自律才是最好的防范，避免人群聚集，继续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张建宗在网志表示，政府会密切注视疫情发展，争取早日落实粤港澳健康码通关计划，让香港重新出发。他提到，今年冬天出现另一波疫情的机会非常大，政府正把握时间为应对未来疫情做足准备。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局长随笔说，为应对未来的疫情挑战，亚博馆旁筹建临时医院，馆内亦都增建社区治疗设施。建造工程团队已经在今个月19号开展工作，进程顺利。馆内增建的治疗设施、病床间隔、负压病房模块大部分已经放置妥当，接着会搭建员工设施、机电设备、水喉渠管等等，预计整个建造工程大约四星期完成。至于临时医院，他说会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技术兴建，期望在四个月内建成。项目地盘现正进行前期工作，内地厂房会陆续开始生产模组的程序。南韩向中国移交117具在韩战中阵亡的中国士兵遗骸，交接仪式在南韩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为棺木盖国旗，中方举行悼念仪式之后，解放军礼兵护送棺木登上空军专机送返中国。中方感谢韩方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中方将进一步深化和韩方的友好合作交流，积极推进在南韩的中国士兵遗骸保护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较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颜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香港仔隧道有电力工程，直到明早的6点钟，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收费广场部分左边的行车线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些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我是毛信君，有啲嘢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嘅健康，就更加要做啦。有性经验嘅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Hey， 我是 Albert， 今个礼拜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又翻嚟现场同你唱歌，仲可以点下唱添啦。当然啦，你可以打电话嚟，大家倾下偈啊嘛。到时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Alber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 破碎重聚。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嗱，三點半新聞翻嚟之後，你繼續講埋噶，係咪啊？奧巴馬嘅愛情故事。 哦，係啊，係啊，我哋頭先咧三點半之前咧就話，學習一下啲名人愛情故事。 你要請佢食雪糕啊？ 係啊，即係頭先你起碼喺上半場嘅故事嗱，我哋如果輕輕總結咧，你可以學到啲咩咧？第一咧就係、 是、到嘛，佢吸引人啊嘛，突出自己啊嘛，等人哋一世難忘咯。 你睇下，佢已經即刻背到啦，所以證明呢件事印象幾咁深刻。第二咧，原來你真係唔需要害怕咧，你嗰個女人係你嘅上司即係佢雖然個導師未去到真係上下級咁嘅關係啦，但係佢就算比你所謂 senior 啲，佢、就算係比你高級啲，其實冇問題㗎。 即係越級挑戰， 越級挑戰，同埋咧最緊要死纏難打，因為咧佢話對方明明係諗住事業為重嘅，咁但係奧巴馬咧佢就即係死都唔放棄，臨尾仲會鼓起勇氣問一句嗱，真係要問嘅證明。我可唔可以錫你？嗱，好多男人咧就衰喺呢一格度咧， 因為唔問就錫啊嘛。 唔系，我的意思系你点都要，你点都要，你唔问点知唔得咧？系咪？如果你谂住咧，默默地， 我哋唔得。 系啊，你问咗，会唔会锡咗先问嘅咧？我啲做咩啊 ？Can I kiss you？ 我都 kiss 咗落嚟，都真系。杀佢一个措手不及，我比较中意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多啲。 系咩？你锡之前有冇问噶？ 冇噶，牙都唔刷添啊！ 哇，原汁原味。 系啊，嗱，但系去到咧，即系后半段咧，其实仲有一个，我觉得都几值得大家听一下咧，就系、是、佢求婚咧、哦、都好浪漫噶喎。 听下， 哇，时间好快就嚟到，佢哋拍紧拖啦。拍紧拖，跟住仲要做咩啊？跟住就系佢哋嘅事业咧，亦都开始有起色。 嗯， 当时奥巴马啱啱通过咗佢嘅律师资格考试，佢哋就喺度庆祝，哇，正，终于有美好嘅前途啦！但系佢哋喺度讨论啲咩咧？ 讨论乜嘢啊？ 佢就无端端将结婚又冇用。拿来做一个辩论的题目， 哇， 冇错啦！奥巴马就同嗰阵时仲未做佢太太的米歇尔就喺度讲话，结婚冇用的，我话俾你听，结婚是冇用的。咁作为女人，就算唔系真系想嫁俾你，都嬲啦。于是乎就同佢咧就展开激烈讨论。咁两个都系律师嚟噶嘛？ 哇，咁讲三日三夜咯。 系啦，即系无端端仲要控辩双方，就喺个餐厅度咧就拗得火红火绿啦咁样。佢话咧，当阿米歇尔咧嗌到咧，即系佢形容啊面红耳热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好唔识做嘅 waiters 咧，佢就走咗咧，即系拎咗啲嘢上嚟咧，就拎咗个甜品。咁啊，米歇尔本来就好想话走啦，你唔好阻住我哋嗌交。点解个甜品上面 咩事啊？咩事啊？ 有结婚戒指，哇！原来奥巴马咧就同个侍应咧就夹埋噶啦，即系佢特登咧就撩起呢一个咧所谓结婚冇用咧，就令到米歇尔咧就好嬲啦。咁因为仲可能会以为惨啦，拣咗个男人冇谂住同我结婚嘅添，哇！点知地狱又折返人间，突然间就有一个求婚嘅戒指出现咗，所以咧就噔噔搞掂，咁所以佢哋咪喺埋一齐咯。 哦， 系啊， 原来呢个系佢哋嘅求婚嘅故仔。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喺之后成个故事里边咧，就系佢哋两个其实家境都唔算好富裕嘅，但系咧佢哋亦都系可以咧，即系默默守候喺对方身边啦。嗱，因为讲真。而家你可能就话，嘿，你梗系识拣啦，拣到个美国总统，嗰阵时冇人知噶，佢系黑人，又有边个会咁谂到一个黑人会做到美国嘅总统先得噶，系咪？佢仲要系大家都系律师出身啦，咁样，咁所以佢话咧，原来亦都系体现到咧，佢哋彼此可能喺工作上面咧欣唔欣赏到对方咯。譬如佢话佢社区演讲，佢话咧阿米歇就见到奥巴马演讲嘅时候咧，眼神里边充满咗光彩，所以佢就下定决心咧。他说他要陪他完成他的从政的工作， 佢有犧牲噶。 嗯， 米歇爾咧就放棄咗自己咧高薪厚職嘅律師樓工作啦，就陪住奧巴馬咧參加好多唔同嘅社區活動啊、政府服務工作。喂，你記住嗰陣時佢只係踏入從政階段啫。奧巴馬冇話自己會係成為政壇明星嘅，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話廿幾年前咧，米歇爾已經認定佢老公咧會做到總統咧，咁就係呃人啦，冇可能。所以佢係真正地真係。作出了犧牲的，他永遠都不知道奧巴馬最後的高度會去到哪裡的。 嗯， 啊，所以這個也是他們兩個人即互相支持的一個，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咯。甚至乎呢他說奧巴馬呢，他說他知道米歇爾不喜歡這些官場世界，所以他說啊，就算那時候民意啊是要求奧巴馬呢即是要參選，他說他都不想，他說他想問清楚他老婆，他因為他知道一入後門就深似海了，然後對方也都給了這個鼓勵，他就說去啦，去馬啦，老公 支持你， 我支持你， 所以最後他就參選了。 是 啊， 是啊，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呢，真的奧巴馬他的優點就剛才說了啦，但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你要懂欣赏对方。我睇佢哋呢对名人故事里面呢，我觉得譬如米歇尔呢，佢係会好懂得搵到奥巴马嘅优点。 优点係啊。 然后佢就会话啦，喂，你既然咁有热情，我就算你未成功，我都会愿意放弃自己嘅一啲嘢嚟去帮助对方囉。係喎，呢样嘢就唔容易喎。 啱啊。 成就对方。 啱啊。Michelle Obama 佢自己都曾經都講過啦，最近喺佢自己啲訪問裏面，大家都當然啦，你話哇，佢哋嘅愛情故事都好好好點講啦，好戲劇性啦，當然。咁但係即係中間同所有嘅夫婦一樣啦，都有經歷高低啦。佢都話啦，自己即係曾經喺生完小朋友之後咧，咁啊都好攰啦。奧巴馬自己又好忙啦，得閒自己又走去做 gym 啊，都唔理啲細路，佢都好鬼死嬲啊！佢話曾經嬲到想一腳擁佢落槍， 可以咁啊，擁佢叛國罪噶咯， 擁佢出槍嘅咁樣。 而家係犯叛國罪。 咁但係佢都即係覺得雖然呢啲嘅感覺持續咗好耐，但係佢話覺得那個關係呢，如果這樣就即破裂，雙方去這樣離婚的話，那很困難的時候就放棄，那就會錯失一切美好的事情的 了。是啊，所以呢你聽完今天這個第一個故事，奧巴馬的夫妻故事，你不要 說自己要做總統，但你可不可以做到他欣賞你，而你又懂得配合他，尊重他的意願呢？ 講過就要算數的了。 不過都是記住遲到這條橋挺好的、 你不是嗎？ 真真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什么的时候你让我心动，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 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以后有你在身边就不怕了。 我哋希望可以每个礼拜都揾到一啲名人嘅爱情故事，睇、下你可唔可以学习、仿效下咯？ 听下咯，仿效下啊！有啊，周华健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啊！ 我系一定会将呢一集咧周围同人讲嘅，特别系 take attendance 嘅时候。你做乜迟到啊？奥巴马都迟到啦、啊， 好多人都迟到啦，咁你就迟到噶啦！啊，真系啊！你边位啊？ 证明啊！你如果原谅我当日嘅迟到。可能我就可以还到一个奇迹俾你啦！ 你去啦，你去美国啦， 唔去美国，我去日本。 啊， 系啦，虽然大家疫情都咁严重，但日本里面啲动漫啱我哋口味多啲。又嚟到咧，而家呢一个时间咧，就都每个礼拜同你喺呢个地方咧讲一啲咧同啲漫画有关咧，但佢唔系就系讲漫画。今次系漫画咧，就 crossover 咧一啲咧。生活用品，咁可能你会觉得咧都即系司空见惯啦。譬如有一啲漫画咧，可能佢就会文具啊、波鞋啊、T 恤啊咁样嗰啲啦。哇！但系今次呢个咧真系犀利，我就比较大乡里少见啲嘅，系漫画 crossover 咧化妆品，仲要系大牌子，嗰个即系咩川秀， 系 啊，即系呢个品牌都唔嘢少啦，即系应该都系属于即系 大品牌 啦， 出名香港啲人都识噶啦， 系啦，喂，咁今次边个同佢 crossover 咧？ 边个动漫帮佢 One Piece 呢个海贼王 哦， 系啦，就同呢个咩川秀咧就喺度合作咧，就联成咧就推出一系列嘅化妆产品啦，嗱。之前咧，我谂我未同阿彭程咧，即系展示图片之前咧，佢仲同我讲，佢话有啊，之前咧我系小纪念都试过啊， 见过 同个化妆品牌咧就 crossover， 系啊。 但系当我将呢一个牌子嗰个产品咧，俾咗张相佢睇，佢就哇争好远喎。 头先啊，阿曾志豪啊，形容啊小纪念啊个 crossover 品牌嘅化妆品啊， 系啊， 好似咩 啫？ 哇，搞错啊！ 文具店咁样， 唔系玩具咁样噶、 啊，真系喂。你睇到你作為女士，你應該有評價 啊！嗱，我就唔係好好嗰啲動漫嘢，咁但係咧上一次小紀念嗰個咧，即係當然有少少情意結啦，因為細個睇。咁頭先我 show 俾你嗰個咧就是、普通嘅眼影盒，但係其實佢嗰、那個粉盒咧都 OK 嘅。 粉盒，但係。好膠啊！佢真係膠盒咁樣咧，同埋好似一啲係 好似玩具好豆泥咁樣， 係好玩具咁樣。嗱，但係今次我見到呢一個咧，海賊王嗰個真係唔同喎。譬如咧，佢係成 set 嘅，有曬 眼影啊、 粉撲啊、唇膏啊、唇彩啊、指甲油啊，同埋嗰個鞋盒啊，唔係鞋盒，嗰個化妝盒咧，即係嗰個袋啊，咪呢個係化妝袋啦。仲有嗰啲即係好似係啲 lotion 咧，擠嗰啲咧。嗱，首先就一應俱全啦。第二咧，整到好鬼靚嘅喎。我特別中意咧，就係佢嗰個 包裝係嘛？ 係啊，譬如咧嗱，淨係嗰支眉筆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嗰支好似人哋畫畫嗰啲圓筆咁樣咧。嗰支眉筆咧，佢係藍色嘅底啦，跟住咧用嗰啲銀色嘅字咧就寫咗佢個牌子啦，同埋畫咗咧佢哋海賊王嗰啲公仔咧喺嗰支筆度。你望到呢個收藏價值一流啊，真係！跟住嗰個眼影盒又係咧，佢係用咗有啲似係啊嗰啲叫做咩咧？鎏金啊，定係咧嗰種好似拼貼咧，即係嗰個盒咧，裏邊係有好多裝飾啊！嗰只叫做咩咧？ 咩啊？嗰只叫 好似貝殼咁樣嘅形狀咧，黐住。喺個一個粉盒啊，佢咪有一種建築材料叫做咩啊？唔係鎏金定係叫做珊瑚礦？唔係啊，佢嗰、那個材料咧，係啦，唔知叫咩珊瑚啊？定係 唔係佢係點嘅？閃閃嘅係咪啊？ 閃閃咯，即係佢呢一種咁樣嘅盒啊嘛，我見到個盒咧。 佢個外形啦。 哦，呢、這個咧就好似人哋玩嗰啲沙畫。 沙畫 啊！沙畫咧個底咪黑色嘅，咁跟住然之後就畫一啲嗰個輪廓出嚟。 係， 佢有少少類似，因為佢個盒個底咧都係黑色，咁但係咧佢就用咗個海賊王個漫畫公仔咧，佢就用咗一啲熒光色去顯示。熒光色嗰種筆跡去顯示，所以咧就好突出嘅。 啊，我以為係有一種嘅材料咧，因為我見到個盒咧，佢嗰個形式都好靚。總之係佢六角形咁嘅盒啦，咁然後佢亦都 好靚啊，真係好靚， 係啊，好靚， 高貴嘅感覺添啊。 係啊，咁啊然後咧佢仲有唇膏啊，全部都係咧。令到你覺得，如果我是個女人就好啦，我唔理男定女，我都想用咗佢。 你會買翻嚟搽噶？ 可以啊，不過好快地咧，佢已經話咧，所有嘅產品咧。就喺官網上面咧，已經一掃而空。 哦，冇曬啦。 係啊，好快就已經賣曬咁樣。嗱，我咧見到呢一個產品咧，我反而第一時間咧好有興趣，就係佢係針對女人噶嘛，即係你化妝品啦嗰啲唇彩。咁其實即係證明咧，其實喺日本佢哋個動漫市場咧，就唔會淨係以為男人咧係專利咯。 啱。 即係香港咧，嗱，我哋如果成日講話香港嘅漫畫咧，有咩對比咧？是真的差少少咧，就是我哋以前即係大紅大紫嗰個年代咧，嚟過去到嗰啲叫做漫畫節裏邊咧，佢賣嗰啲產品啊，都係刀啊、劍啊、火機啊、皮帶扣啊、 公仔 咧，係比較陽光味，係男性化多啲嘅。其實就好少針對咧，就係話啊，不如出一個即係。最簡單，你會唔會出一個即係可能係女裝啊，或者女士嘅用品咧少啲？ 但係其實我咁諗啊， 佢哋反而咧可能係證明咗咧，佢哋嗰個閱讀市場咧男女通殺。 喂，呢、這個此其一啦。 係啦。 第二嘅，你作為佢嘅漫畫迷咧，其實好老實啦，佢出乜你都買㗎啦。 唔係，但係如果你 你會買嚟做咩啫？ 出衛生巾我點買？ 我唔係衛生巾，你買嚟俾你阿媽用。 但係你阿媽唔會用㗎嘛？ 俾你家姐用，或者 家姐 女朋友用咯。 唔係嗱，你如果你係。一个普通的女士，你会不会用这个化妆品呢？ 如果我 除非你是你本身是这个牌子 的 fans 啦。 如果我是喜欢那个漫画的，我当然会买。 但你不喜欢那个漫画？ 但我不喜欢那个漫画，如果我的另一半喜欢的，我想他会买给我用。 但你用不用啊？你作为一个女人， 我会， 你都会用， 我会用。 你不会觉得很怪咩？我不知道什么公仔来 的。其实很老实啦，我很少买公仔东西，但 我经过有一次经过一间韩国的化妆品公司。咁我見到佢啲唇彩嘅顏色好鍾意啊，咁啱佢用咗唐老鴨啊嚟、 哦、 到做包裝，咁、 okay, okay. 我都覺得 OK 嘅，一支半支我接受到嘅。 係咯係咯，因為你鍾意呢個嘛都。 都接受啦，都接受咗唐老鴨，咁 Q 啲囉，係 啊。 咁但係漫畫其實出化妝品好多㗎，係真 係。係啊，仲有你見到啲咩啊？之前你講我係小紀念啦， 小紀念有啦，跟住然之後頭先又講迪士尼嗰啲啦，又係有好多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有初音啦，係啦。 初音未來。 係啦。都之前有出過佢嘅化妝品系列，好靚嘅，好似一本書咁樣嘅，佢個包裝係。 佢、仲要將佢咧，唔係普通嗰啲書，係嗰啲中世紀咧，好厚皮，法律系嗰啲咧， 古 典書籍厚皮嘅，咁然後你打開咧，哦，佢打開中間就係粉盒喎，喂，呢、這個 OK 喎，呢個得喎， 眼影啊咁樣，咁佢連埋就當然有啲即係唇膏啊，咁啊其他粉盒啊咁樣。 佢仲要。哇！佢有個胭脂盒咧，係用陀錶嚟做個形狀㗎，呢、 啊 這個真係好得， 好有嗰種古典嘅味道啊！ 我真係覺得咧，漫畫雖然你覺得好似直覺係男人睇多啦、但係咧，其實成日都話女人錢係易賺啲㗎。 啱啊！啱啊！ 真係如果你推出呢一啲向女性嗰方面發展嘅產品咧。其實大有市場嘅，我哋最近香港都有嘅，就係話風雲漫畫咧，即係馬榮成先生嗰套風雲漫畫咧，佢就出咗呢一個郵票咯。咁啊，十月頭就會正式推出嘅。喂，呢個其實嗱就係好中性啦，因為你郵票都冇分男女噶啦，但亦都係一種crossover 嚟噶嘛，將貼喺信封嘅郵票又印咗我哋一啲漫畫嘅人物喺上面咧。哇！呢個都幾正啊，真係。 啱啊！啊，揾下揾下又越多啦。美少女戰士嗰陣時有出過一啲化妝品啊，嗰個都有好。好精致，好鬼死靓。 有啊，其实呢如果你咁计嘅话呢我哋之前 line 啊嗰啲都有。 系啊，嗰啲咩 Hello Mimi 咧，其实嗰啲系最 多 噶嘛。唔系，我真系好想问咧，有冇卡通人物成女性卫生用品噶？ 我好似未见过，尿片就有啲 男性卫生用品有冇咧？ 又好似冇啊！ 我真系想 睇下噶嘛。 我真系想睇下有冇、啊。 咁、你去揾下咯。 啊有啊！ 真系有啊！ 有一个动漫嘅。动漫做广告的卫生巾咯， 哇、wow ！ 但是他就不是用它来 crossover， 他就未去到这里。 嗯， 哇哦，咁有冇动漫嘅男性用品呢？ 用咗之后就会好似嗰个动漫人物咁啊？ 咁 咁要好强壮先得。 咁会点噶？ 一定唔可以好细路仔。下次再同大家一齐揾下多啲新事物啦。 下礼拜见啦， 拜拜，交俾麦浚龙啦。 当你在这崩溃的课室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当你在这荆棘的教堂这命危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解心暗喜，在这朝黑的戏院，见圣道陪着伟大建筑殉情。如必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都将会叫世间想起我的璀璨。如若有天这城又见白灰飞扑千里，旁人在四川我们留在这地，全忘若有命红路用掉不必刻意避，情愿抱着你， 情愿抱着你 同享这毒气， 同享这 谁有气罕有生机。 同享这毒气，也许守出过。